加一，你加我，我加你，甜蜜就好像一加一，夜里陪你数星星，快乐就好像一加一，有了你我就开心，幸福就好像一加一，这种感觉就像在一起。像一